这是 Vin 为 LibriVox 点 org 所做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同时三把书干杀 T 九十七书，赤北顾三下王湾，黑路枪山外，杭州六岁前，朝平两岸法，风筝一方向，开业生产日，江村一 Q 人，香酥何处特，贵人洛阳边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第六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